新年好！ 终于迎来了2022年，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愿望都能实现，希望我们永远有家人和爱人的陪伴，希望2022我们和国家越来越好。 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场也飘落了雪花，2022冬奥来临了，我们共同期待着。那么现场呢，来自速滑队的小队员们刚刚也给我们送来了新年的礼物，这就是来自崇礼的原味西红柿。我们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够 事事如意。 2022年，我的愿望是学习更加进步。 2022年，希望我的两个儿子健康快乐成长，多吃多喝，多玩多睡。 2022年，我希望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旅行。 2022，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喜欢的人。 2022年，我希望疫情赶快消失，一切顺顺利利。 2022，我希望我的好大儿健康快乐。 2022，我想带爸妈去新疆旅游。 2022，我希望我们身体健康，国家昌盛，幸福绵绵长。 2022，我想养只宠物。 2022，我希望咱们中国的选手能在冬奥会取得好成绩。 2022，我希望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2022，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愿望，奔向幸福生活。 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时隔14年，奥运再次进入北京时间，这不仅是中国冰雪梦的新开始，更是体育强国梦的新起点。 一起向未来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承载着世界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共同心声，更传递出14亿中国人民共克时艰、开创未来的美好期待。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与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导演查文浩、1979冰球队的队员吴林以及冬奥小记者韩佳，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们，一起向2022发出倡议，为冬奥助力。 有请。 有请。新年伊始，万象更新，青春的北京已敞开了怀抱，准备迎接参加2022北京冬奥会的世界宾朋。我们欢聚在这冰雪的舞台。 我是一个老北京，作为东道主，热情好客是北京人的名片。清晨悦耳的歌哨声，胡同里沏一壶香飘四溢的花茶，坐一坐，一起笑谈古今佳话。戏楼里京韵大鼓悠扬，是古都的历史悠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相约北京，我们齐努力。 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欢迎您到我们小区做客。绿树成荫，礼乐交融，邻里互敬互爱，守望相助，全力配合疫情防控。生活上我们讲究环保，家庭里我们孝老爱亲，共建北京我们齐努力。 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是一生的追求，传播冬奥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用心去感受冬奥，用情去记录冬奥，为冬奥之城、双奥之城续写新的精神图谱。记录北京，我们一起努力。 我是一名冬奥小记者，我们虽然小，但学会了用多国语言沟通交流。您来北京 会遇到很多像我们这样的青年、少年。我们以热情积极的态度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和您一起分享冬奥，倾听您的故事。为了这次美好的相聚，我们齐努力。 我是一名冬奥志愿者，冬奥赛场上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是我们的愿望，以行动为冬奥提供志愿服务。不同的肤色和语言，组不断交流共融的期盼，何其有幸生逢伟大的时代。疫情挡不住我们对体育的热爱，冰雪之后是春天，我们齐努力。 2022，让我们用诵读点亮新年，让所有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疫情之下有困难，但因为我们能同心协力，定能克服。 冰雪激情，绽放北京，青春万岁，冬奥同行。我们准备好了，北京准备好了，让我们以3亿人上冰雪的热情 一起向未来。 亲爱的朋友们，大声喊新年好，冰雪颂诵读点亮新年的环节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传播行动还在继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是的，也请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收听收看，与跨年之夜的北京城一起向未来。朋友们再见。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Share a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我们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小班，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 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特别行动， 后面还有四个人呢。 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正在播出。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咱们不用戴耳返了。 2022的大门已经打开，此时此刻的北京是热烈的，无数种欢笑随璀璨的万家灯火在夜空中回响。此时此刻的北京也是温柔的，无数种祝福随美好的奇迹在唇齿间传递。此时此刻的北京，有人正拥抱新年的第一个假期，告别疲惫的风尘，满怀希望与信心向未来出发。此时此刻的北京，也有人依然坚守岗位，挥洒辛勤的汗水，用坚定的信念铸就城市的根基。此时此刻的北京，属于生活和奋斗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彼此相拥，彼此温暖，共同铺展开新一年平凡而丰富的生活。让我们彼此携手，彼此帮助，共同谱写这座城市美丽绚烂的明天。 大声喊 新年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2022 我们来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1月1号的0:12，我们在北京长安街边上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演播厅向您致以新年的问候。我是主持人白洁， 这里是大声喊新年好2022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直播冰雪逐梦向未来，我是主持人孙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盛博，各位新年好， 新年快乐，我是主持人朱红。 哎呀，回顾一下这个我们刚刚过去的一年啊，我想即将啊已经来到的这一年202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对， 其实我们首先要迎来的呢，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2022北京冬奥会。 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举办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 是的，其实呢，全球华人留学生以及国际友人都对即将呈现的2022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 对，在这迎新的时刻，我们特别连线这些朋友，来听听他们对于冬奥的祝福吧。 大家好，我是法国法兰西岛巴黎大区经济。大家好，我是法国法兰西岛巴黎大区经济社会和环境议会副主席，也是欧洲华语无线广播电台董事局主席蔡连华。我在巴黎问候北京，祝福冬奥。2024年，巴黎也将举行奥运会，奥运让北京和巴黎连接在一起。法国人非常喜欢冰雪运动。今年冬奥，法国国家代表队将会有100名选手前往北京参赛。现在法国疫情反弹，人们都在家里过节。冬奥的举行，相信会让我们的世界振兴团结的信心，感觉到战胜病毒的希望。祝福北京这座唯一双奥之城，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吴京，我在莫斯科问候北京，祝福冬奥。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让俄罗斯人非常喜欢冰雪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上，俄罗斯代表队将派出216名选手参加比赛。俄罗斯媒体呢，最近对这届冬奥会也是报道的非常多。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毫无疑问，这次中国举办冬奥会肯定是非常成功的，到时候一定会引起更多的俄罗斯的民众的关注，媒体上也会有很多的报道。最后呢，我祝福北京这座双奥之城能够 举办奥运会圆满成功。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吕波，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新闻主播。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2022年北京冬奥2月就要开幕了，我在加拿大的温哥华，预祝北京冬奥圆满成功。还记得2008年北京举行奥运会的时候，我代表加拿大的媒体回北京去采访，当时为祖国能够举办这样一场世界级的盛会感到骄傲和自豪。的确，2008年北京奥运给大家留下了精彩以及难忘的画面。2022年北京冬奥，无论是场馆的设置，还是赛事的准备工作，各项配套设施，以及严格的防疫措施，还有这两年积累下来的抗疫经验，相信2022年北京冬奥一定会再次成为令人津津乐道的一场盛会。加拿大是冰雪之国，人们都喜欢冬季运动。现在加拿大的健儿们都已经摩拳擦掌，希望在北京冬奥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2022，让我们相约北京。 各位北京老乡，大家好，我是在新西兰的媒体人子飞。我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问候北京，祝福冬奥。南半球的新西兰呢，有着得天独厚的雪场资源，也是中国单板滑雪队的夏季训练场地之一。新西兰的选手波吊斯呢，是本届冬奥男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比赛的夺牌热门之一。他在2018年参加过崇礼雪场的比赛，而且他称赞那里是他的梦中雪场。相信北京冬奥会届时将会成为新西兰民众所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那我在奥克兰呢，为中国和新西兰两地的选手加油，同时也为故乡北京能够成为双奥城市由衷的感到骄傲。在新年来临之际，祝福各位北京老乡新年快乐，万事大吉。 我是费曼，预祝2022年北京冬奥会胜利召开。隆冬时节，人们开始奔向各地的冰场和滑雪地，用实际行动支持冬奥会。在此，我谨祝北京新年快乐，运动员们在冬奥会上勇争金牌，创造出好成绩。 Hi there, I'm Dougie J, and I come from Scotland. Happy New Year to you. 新年快乐！我很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很快来了，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谢大家的祝福。因为这些祝福呢，我们也相信我们一起一定会让2022的北京冬奥会成为践行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奥运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现在是0:18，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互动的情况吧。 好， 好，我看了一下啊，现在这个点儿，北京还有一些路，从线圈图上来看是紫红紫红的， 特别多人没回家。 就是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在比如长安街上还有很多车， 是 刚刚跨完年， 对， 还有很多朋友准备开始自己的第二波新年狂欢。 第二场 我看了一下， 有可能啊， 目前工人体育场东路、工人体育场西路、工人体育场北路和工人体育场南路、组成了 一个 红圈圈， 都在这一片啊。 所以这个爱玩的人还真的就集中在这个工体附近、三里屯附近，是吧？ 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陪伴大家，所以呢，我们特别想知道今天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您今年是怎么跨年的？ 对， 跟谁一起过的？而且我想问问大家，新的一年现在真的已经开始了， 是 新的一年各位有什么小小的愿望？ 就是现在就得立一个 flag。 哎，对，一会儿咱们四个人是不是也得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好不好？ 好好， 对， 大家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聊天室， 没错，微信里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边留言，或者在听听FM 的聊天室留言也可以。 对，刚刚说到工体附近四条道路啊，围成了一个四方框，全都是， 你看全 红， 而且一直延伸到现在，在工人体育场北路一直到长虹桥， 啊，这个双方向东西双方向压力都特别的大， 大家一定是想在这个北京城里等着第一缕阳光照进我们的城市， 在夜店 还得开不少的路是吧？ 是吧？这有点早， 好嘞，好嘞，好嘞 啊！哎，好，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 好，但是现在啊，新年我们啊，新年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啊？全新的开端和开始，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用各种方式来庆祝。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体周围，我们的流动直播车，现在在哪儿呢？啊，那儿有哪些朋友在期待新年呢？来， 甜甜和夏明走到哪里？ 电话连线一下我们的直播车，甜甜、夏明，你们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1月1号的0点。20分了，大家新年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甜甜。 各位新年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夏明。 刚才我们听到你们说工体周边已经组成了红色，我们现在在五棵松华西 Live 也是人山人海， 所以呢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路况，目前在华西 Live 的周边应该也是非常拥堵的。 而且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实时的温度哈，现在已经到了-6度，但是现在在华西 Live 我们完全感受不到寒冷，我觉得真的是青春的力量让我们忘记了严寒。 我们被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簇拥着，到现在我们身边还是人头攒动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所有的人的口罩都戴得非常严实， 没错， 这让我们也非常放心。 对，大家依然在注重着疫情防控，而且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很有趣哈。虽然零点的时候大家完成了一波倒计时，但是其实每隔5分钟，华西 Life 都会有一个倒计时的仪式，来帮助大家弥补可能在0点00分的时候，因为人流的关系、疫情防控的关系，没有办法倒数这样的一个遗憾。 所以今天华西 Life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从晚上大概8点多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倒计时，啊，人群一起在喊5、4、3、2、1，新年好！直到刚刚，我们还经历了一波这样的倒数新年。我想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于新年的这种幸福的期盼吧。 是的，而且我们到了这个华西五棵松，为什么要来到这儿也是有讲究的，因为2022年冬奥会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 是的， 而这里呢也会是冰林花，就是冰球的一个场馆啊。 说到 漂亮， 对，说到这个场馆，其实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平时会去看篮球、看一些现场演出的五棵松的体育馆，但是在冬奥会期间，这里将会迅速的变成一个冰球场馆。 对，6小时就完成冰蓝的一个转换，而且为了推动3亿人上冰雪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哈，在华西 Life 也是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全民健身娱乐的一个冰场，无论您的这个冰雪技术怎么样，都可以上冰场去感受和挑战一下。 而且这个冰场据我所知已经持续了有4到5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每到冬天大家都可以在户外感受一下冰上的乐趣。 没错，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华西 Life， 能够在冰雪世界当中感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活力，感受自己的魅力。 是的， 其实在这样一个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流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多，可能大家都希望把2021和2022这样的一个跨度能够尽量的延长，让我们享受这样的一种快乐。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小屋，在这个小屋当中呢，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的朋友都写下了自己对于2022年给自己许的一个心愿。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那个小屋每一个的心愿，但是现在看到每个人从我们的身边走过的时候，好像头上都顶了一个小泡泡，他们都在顶着自己的心愿在向2022年奔跑。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哈，我们觉得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声音，让大家一起来感受现场这样的一种热闹的、喜庆的这样的一种氛围，这种火热的运动氛围和激情， 也是真实的让我们两个真的是中年人了，感受到哇。年轻的北京就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通过一天的时间，我们去北京的这个北京站的钟楼，包括什刹海，去感受了老北京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底蕴。那其实华西 Life 就是一个青春的北京、运动的北京，而且呢是活力四射年轻人的北京。 所以我们最后也要用这种特别饱满、特别活力的热情来迎接2022年的到来，也要迎接我们的冬奥会的到来。 也祝2022年冬奥会能够顺利去进行，能够圆满的成功，也祝所有的冰雪健儿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当然，对于我们北京人来讲，能够在家门口感受这样的一个冰雪盛宴。 我们在-6度到-70摄氏度的最后的一次连线直播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场的热情。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再见。 好，新年快乐，谢谢。 哎呦，我觉得这个夏明在外面连线对了，他这个扛冻啊，是吧？ 给了我们甜甜了。 所以也提醒正在外面这个刚刚结束跨年活动的各位朋友们，注意防寒保暖。 对啊，刚刚我看了一下，虽然咱们现在在建外大街的直播间里没有办法感受到 是 他们的这种现场的熙熙攘攘和大家跨年这种激动的心情，但是我刚刚把路况线圈图放大看了一下啊，刚刚我们说工人体育场东南西北路都是紫红色的，确实我刚刚把华西 Lab 的路况图放大一看， 也是 复兴路的辅路，西四环北路的由南向北的辅路，以及华西 Lab 里面那个环岛堵得死死的，我再把世贸天街放大一看，东南西北都 全是红的， 再把蓝港放大一看，东南西北全是紫红的， 你很联系， 你看得很细， 是年轻人的夜生活， 对， 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非常荣幸加入到他们当中， 对， 咱们也在一起跨年呀，是不是？ 难得熬这么晚啊！行，谢谢他们啊。其实呢，刚刚夏明和甜甜讲到了现场，很多朋友再多的人聚集，大家还是戴好口罩，也就是说，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其实已经深入了每个人的内心啊。对于我们来说，经历了这两年的考验，我们在和新冠病毒的抗争中，也变得越来越成熟淡定。 对。宋庄的小铺村呢，2021年12月26号调整了疫情防控措施。小铺村的新年是什么样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郭雅静，看看那边的情况。雅静， 嗨，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Hello。 嗨。 雅静现在应该在隔离村的旁边，最外边啊。 是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2年1月1号0:26了。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的华清化市的这个管控区的这个卡口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直有这个民警以及志愿者来值守的一个卡口。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从12月19号开始，这个华清化市发现了一名这个确诊病例之后，这里就变成了管控区，而周边的小铺村是变成了这个防范区。但是防范区在前几天呢是已经解除了这个封闭，那么村民也都是开始正常的一个生活。那么现在在华清化市里面，大概还有180多名的师生在进行一个隔离。那么大家也是觉得非常关心他们这十几天在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和生活的情况。那据我采访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啊，其实整个的这个华清化市的师生都是单独隔离在一个，每一个人是单独有一个房间的。但是呢，其实各级的这个政府包括各行各业的人也对他们有很多的支持和关心，比如说在这个冬至的时候是让他们吃上饺子，那么再比如说为这个过生日的同学送上一个小小的蛋糕，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这些孩子可能要参加艺考，包括参加研究生考试，那么也都是由这个宋庄镇政府包括教委来协调来借考，从外地借考卷，然后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考试，也是不耽误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情况。那据我了解呢，其实前两天也出现了这种在这个一些学生可能要线上进行一些考试啊，但是呢因为这个网络的问题不能够实现，所以呢宋庄镇也是协调了相关的通信公司来为他们进行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让大家第一时间来考试。那么其实现在已经12点多了，这个室外的温度应该是非常低了，大概可能体感温度有零下1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卡口的这个外面，那有很多的这个武警，这个民警还有这个保安人员呢在进行一个值守 那么我据我了解呢，他们都是24小时在岗的，而且是保证随时有人来值守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其实啊，北京的疫情，因为我们说到其实华清华市现在是北京唯一的一个疫情的封控区了。其实今年来说，北京的疫情一直都是比较平稳的，基本上没有出现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零散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其实我们很了解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知道有很多非常感人的一些瞬间和故事，比如说在这个大雪夜，那么鸿福院的这个志愿者为大家来进行这个户外演唱会，包括鸿福院在这个隔离期间呢，有17个新生的宝宝出生，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流调人员，他们争分夺秒的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流调的工作，也是大家努力的在和疫情赛跑，能够战胜这个疫情。而且呢，其实大家每个人都在为疫情做贡献，比如说大家去打那个疫苗，包括加强针，我们也知道这个3到11岁的小朋友现在也都是在接种疫苗，那么每个人呢都是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呢，比如说北京的这个疫苗企业，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生产和研发，不仅呢能够帮助我们国家来这个抗击疫情，还帮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战胜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而且呢，在前不久呢，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所还发明了这种抗这个病毒的药物，那么将来也是已经入市这个获准这个获批了。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啊，我们的这个战胜疫情的这个力量是越来越大的。那么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啊，这个疫情早日过去，每一个人都能健康平安。主持人， 好，谢谢， 好， 谢谢，谢谢雅静。 等一下，雅静，先别走，连线打话已经，别走， 来了， 雅静。 此刻在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大屏幕上，我们看到雅静，你这个两个眼睛都被哈满了白气啊。 对， 今天如果全天看我们连线的朋友知道，你今天特别辛苦。早晨的时候，咱们9条地铁线开通，你去了。 下 午的时候， 在副中心。 对，在副中心跟郭伟和佳佳那一趴连线，然后现在就又来到了小铺村跟我们连线。就这会儿我看着你这个都是哈气的眼睛和 特别心疼你 啊，有我们这个红彤彤的 BRTV 的这个口罩，特心疼， 是是， 这 已经辛苦了， 这一年下来， 这是我的一个责任，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也应该记录下整个这个时代大家的一些感人温情的一些故事，包括像小铺村，其实在这个整个从疫情发生到现在，我基本上可能隔一天就要到这里来进行一个采访，其实找寻和挖掘了很多非常感人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对于我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的洗礼啊，随时随地在被大家感动着，也希望我的一些报道能够感动更多的人，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正能量。 太棒了， 您 太棒 了， 这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就是咱们首都新闻人的一个缩影， 是这样的。 辛苦了，雅静， 辛苦了啊， 谢谢谢谢。 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谢谢谢谢。 真的， 雅静刚才就是不仅是把小铺村的疫情做了一个回顾，还把这一年北京所有的走过的抗疫路程做了一番回顾。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新闻一线，每一次有疫情，只要有一点点的新闻线索，肯定就会有一位记者冲到最前线去。我其实特别有感触。 是这样的，而且刚才雅静其实提到这个守护者，很多很多在这座城市里面，也许可能默默无闻的人，大家都在为这座城市做了贡献。那我在想，如果一座城市也有一张守护者地图的话，那我想此时的北京也是灯火通明。 对， 不光是说像雅静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这个疫情的这个防控的一些工作人员，其实在这座城市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人正在为这座城市付出的努力着。 我记得曾经有一篇特别火的文章，叫做凌晨3点还是4点的北京，记者就蹲守凌晨3、4点各个行业，因为为了保证这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包括为了保证当天明之后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可以投入正常的生活，很多人在默默的奉献。我记得很多岗位我们都可能平常不太了解， 是 比如说夜间的环卫垃圾清理， 对， 还有那种像地铁和 铁路他们在每天运营之前凌晨两三点就要 把还有代驾， 对，全天的这个路线都跑一遍，还有代驾。 对，虽然代驾它是商业行为，但是你能看到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体力， 对， 非常辛苦。 对，没错，包括呢，此时此刻还有不少的这个交警的这个朋友们，现在也在这座城市努力， 没错啊， 是 非常非常的敬佩，同时呢也要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来问候一些这些忙碌的交警，我们也连线一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记者任雪娇，好不好？ 雪娇， 雪娇你好，雪娇， 雪娇听到了吗？ 雪娇听到了吗？ 好，我听到了， 我看到了，看到了。哎，雪娇，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嗯，哎，现在呢是北京时间2022年的1月1号凌晨零点34分。那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记者任雪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二环东直门桥桥西。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是有很多交警，这里呢是，我现在声音清楚吗？ 清楚， 清楚。 好，好，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呢是交管部门在这里设立的一个定点的夜查岗位。对轨街过往的车辆进行夜查酒驾的这样的一个执法整治工作。那我们其实已经在这里执法了有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目前没有查到一辆酒驾酒后的这样的司机。可以说大家呢虽然是跨年夜可能有很多的夜间的这样聚餐的活动，但是守法出行的意识真的是越来越高了。也是在交警的这样的不断的去执法整治，提升大家的安全出行意识的这样的大环境氛围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秩序是非常井然有序的。那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交警呢不断的去拦截这样的车辆，同时也提醒大家说一定要注意夜间的行车安全。除了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东直门桥西的这样一个轨街过往的车辆进行夜查的这样的查酒驾的这样的措施，那同时呢在这个东二环像南边东四十条桥还有朝阳门桥也都是同样设立了夜查酒驾的这样的定点岗位。同时呢在这个周边有这个南锣以及其他的区域，我们东四大队的这样的区域里面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巡逻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呢在我旁边的这位交警呢是北京市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东四大队的副大队长李宝忠，李队长。那也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这样的跨年夜我们依然有很多的交警辅警都值守在现场，然后具体开展的这样的交通管理工作。 今天呢我们东四大队呢在我们本管界里一共部署了5处岗位，这个其中在这个景山故宫周边和南锣这样的旅游路段还有这个轨街这种繁华路段部署了巡逻警力，保障交通秩序，保障交通顺畅。同时我们也在这个东直门桥和朝阳门桥部署了夜查警力，主要是针对这个酒驾等违法行为，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查处，同时呢提示这个司机，保障交通安全，别贪杯，别贪酒，平安是福，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平安。 谢谢李队， 李队辛苦了， 我们 辛苦了，谢谢。 我们知道这个。跨年夜的时候呢您可以继续工作，谢谢，开展您的执法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其实除了李队还有很多，至少有3位交警2位辅警都在现场不停地去开展这样的执法整治工作。那除了在这个东四大队的这个管界呢，今天晚上我们也知道这个工体还有蓝港好运街等这些区域都是在过了0点之后依然很拥堵的这样的情况。那包括在这个朝阳交通支队这样的管界里面，他们对于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拥堵的这样的路段都在持续的开展交通疏导和维护的工作，让大家在这个跨年夜 进行聚餐之后呢，也能够尽早的去疏通交通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中去。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今天跨年夜之前，其实这个交管部门呢已经是针对管界开展了很多这样的交通普法以及提示和警示的安全工作，包括对于簋街的很多商户也都是提前的去提醒他们，一个是要去更多的做一些酒后的劝诫工作，就大家聚餐了之后不要开车，尽量找代驾，相互提醒要安全出行。那同时呢，对于这个路面的停车守法有秩序的这样的工作，也是不断的去提醒商户来加强自己门前的交通治理。那现在呢， 好，谢谢，非常感谢雪娇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雪娇。 这么多的交警在路上执勤，他们在守护整个北京城，所以警察被称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对，我们也提醒一下所有此刻刚刚我们说一些重要商圈边上都有拥堵，咱们的警官也都正在帮着大家疏导交通，大家也一定要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啊，大家都能早点平平安的到家。还有就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还好大家都很自觉。 是， 对。新的一年呢，这个新字儿啊，从一件事儿上特别能够体现。 怎么讲？ 那就是新生命的诞生。没错。哎，大家知道我们新闻广播的记者 韩萌， 对，其实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关注新年的第一声啼哭。 来， 今年的新年小宝贝儿不知道来没有啊？来连线一下韩萌，韩萌你好。 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妇产医院十层的分娩室。那我现在呢看到现在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0:40，那特别开心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北京的2022年的第一个新年宝宝已经出生了，他是在0:03的时候，是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当时我在采访的时候，他的哭声非常响亮，而且特别持久。那母子平安，妈妈也是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哈皮，希望他能够开心快乐。那我们也把快手的祝福送给这个孩子，希望他能够开心快乐、健康幸运。那其实呢，为了能够让产妇顺利的分娩，今天的这个夜晚也有很多助产士医生彻夜未眠，耐心的指导他们娴熟的技巧，给产妇很多的信心。那正好呢，在我身边就有一位助产士侯金鑫，正好那会儿没有产妇需要他，我们把他拉了过来。侯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妇产医院分娩室的助产士，我叫侯金鑫。 侯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多少位妈妈准备跟自己的孩子见面？ 今天我们有八名产妇，其中已经有两位妈妈已经刚刚入生为了妈妈。两个都是男孩，都挺好的，都特别顺利。 那其实我们知道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今年是我们北京迎来了三孩政策，正式进入了三孩的时代。那其实我们除了有的这个条例的颁布以外，还有很多配套的政策，比如说生育假，比如说3岁以下的孩子的这个养育假，以及独生子女的护理假等等，都是想要给大家更多的政策，能生想生。那我不知道侯老师在这个接生的过程当中碰到的一胎多还是二胎多？ 现在在我们每天接生的数量当中，等于是二孩妈妈还是比较多的，然后三孩妈妈现在也分娩量也在上升 其实呢，这个我呢也不是第一次来到妇产医院，几乎每一年的这个跨年的时间都会来这里迎接新生宝宝，但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侯老师了。那我不知道侯老师您是第几次在这个大年夜或者说这种跨年夜去值守？ 元旦呢今年是第三次在三十晚上差不多有5年了。 确实很不容易。如果让您给用一个关键词给您的2021做一个总结的话，您会用什么？ 应该说是满足吧，圆满。 就是觉得一切都挺顺利的。 对。 那如果2022年您能够许一个新年愿望的话，您会？ 我希望新冠这个疫情马上过去，然后我们的妇产医院呢，会越来。所有的工作吧越来越顺利，然后也是希望在我们产房姐妹的帮助下和支持下，然后希望每位那个妈妈都有一个很好的分娩体验，然后妈妈 妈妈跟宝宝呢，都会非常平平安安吧。 那我知道今年其实有一个变化，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这个爸爸们不能来到产房里面陪伴妈妈，所以可能是不是很多这个照料啊、安慰的工作都到了我们医生和助产师的身上？ 是的，原来我们就是在没有疫情之前呢，我们会允许有家属在陪产，一个家庭中的一个情感支持。自从有疫情呢，医院我们响应上级号召，然后为了避免妈妈他们和宝宝的那个感染吧，所以我们的暂停陪产。那么我们助产室呢，就是除了正常的接产工作，还要进行对妈妈进行一个心理啊，还有一些比方说生活上的一个支持啊，比方我们会给妈妈梳头啊垫小辫啊，协助给他们进食进水啊什么的啊，给他们一个非常一个心理的安慰吧。然后呢平时呢会出去跟家属进行沟通，避免他们耽误程序影响到产妇嘛。 确实很不容易，那也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 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 韩萌， 新年快乐， 谢谢 也真的谢谢所有的妇幼人，他们非常辛苦， 没错， 不分昼夜也不分年节 哈，对，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啊。其实呢，每一年大家都会有新的期盼，而今年大家最先期盼的一定就是脚步越来越近的冬奥会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金泽，让他给我们讲讲今天刚刚发布的冬奥颁奖人数。金泽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今天啊，冬奥的颁奖元素刚刚发布，给我们的收音机前和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呗。 好嘞。其实今天颁布的这些应该是昨天了，颁布这些颁奖元素呢比较多，包括颁奖台、颁奖托盘、颁奖托盘的放置台，以及获奖运动员的定制版的吉祥物纪念品，还有花束、礼服等等一些。那么我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各个颁奖元素的它的一些亮点和特点。第一个颁奖台，它是以北京冬奥会这个色彩系统当中的天际蓝为主体的颜色，并且运用的是核心图形以及冰雪的这种线条。那么它的箱体的制作材料是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它是可回收的环保材料，它的台面是铺设了那种低温的防滑的软垫，可以满足冰雪项目的在室外的一种使用的要求。那么第二个是颁奖托盘，它的造型非常有意思，它像是一个打开的书籍的页面，这寓意的是通过北京冬奥会向世界翻开中国文化以及各国友好的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获奖运动员他们有自己制定的一个定制版的吉祥物的纪念品，那么这个纪念品的总体设计是我们的冰墩墩和雪融融这个冬奥会和冬残会吉祥物为原型的，但是它其中呢又辅以像松竹梅这样编织而成的花环造型。我们都知道松竹梅是有岁寒三友之称的，所以说这是表达了对运动员的一种称颂、敬意还有美好的祝福。那么颁奖的花束呢，就是则是体现了一种践行节俭可持续的这种办奥的理念，采用的是手工的绒线的编结的花环作为颁奖的花束，它象征的是友爱、坚韧、幸福、团结、胜利以及和平，而这些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象征。颁奖礼服呢则是分为了三套方案，是瑞雪祥云、红云山水以及糖花飞雪。那这三个系列的颁奖服装呢都是引领员的服装以及托盘员的服装，那么他们引领员是蓝色的，而托盘员使用的是红色的，它是简单大方，功能贴心实用，并且都是采用了环保的可持续的这种材料。所以说我们今天颁布的这个颁奖的这些元素呢，总体来说就是外观简单大方，功能贴心实用，而且材料环保可持续。主持人。 好，谢谢，谢谢金泽。 谢谢。 哎呀，我们9小时的跨年直播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那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直播间外我们长安街的样子好不好？ 好，来 啊，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哇， 这真的是 你好堵啊， 流动车吧，是不是正在从五棵松再回来的这个路上？ 对 啊，你看现在红绿灯 这一眼望过去 车道全部停满，对吧？就现在大家 还 路上车还挺多的 啊。我觉得就通过这样的画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的活力。 是这样的，就很多很多一些这个外地来北京的朋友啊，尤其到晚上11、12点， 如果这个时候你带他上北京逛一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 只是夜里十二点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车？他们在干嘛呢？怎么还不回家躺着睡觉呢？ 尤其是今天晚上， 对， 我想因为才刚刚大家经历了非常快乐的整一个跨年的过程，我想此时此刻的心 现在车已经开起来了。 对，他们应该，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牌，现在应该在复兴路上。 复兴路， 他们现在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行驶，正在从华西 Live 往我们建外大街这边走呢而且 正好穿越最美的长安街。 对，确实从这个点来看，你看路上，每条车道上几乎都有车，一点不比往常少。 嗯， 对不对？ 我们也跟我们正在车上的这些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 对， 今天从早到晚都在外边开着呢，是吧？嗯， 对。所以我们在想说，现在正在路上行驶着的朋友们，大家心里面那个感觉和平时开车那是不一样的。 对， 是的， 对吧？平时可能想着工作的事儿啦，然后家里的事儿啦，很多很多的事儿。哎，那其实现在有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新的一年的这种期盼。 是啊，我们会想，时光不觉已浪费，在新的一年，我们会不会有动摇？我们还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天真？我们会不会把那些不好的事情慢慢的忘掉？我们在新的一年会不会迎来更美好的事情？当然，如果说这些没有达到的话，我们会失望吗？ 是，所以孙畅，我问问您，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哎呦， 我的新年愿望就是你的愿望实现。 就这么，哎呦， 这么大爱的，大爱天下。 五位现在， 你别光说他，你把我们都带上了，是不是？ 把我们都带上了，六个， 对不对？ 六个字叫愿所愿，皆如愿。 哎，天哪，这应该让你最后一个说，不后悔先问你了。 我最后还有一句话，你先说，我会给你留着的。 你一般这么说，我们做音乐节目后面就要接歌了，知道吗？ 我今天真的就是受到你们音乐广播的影响，我才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开车来的时候，正好听见永恒的魅力在播《友谊地久天长》， 哎， 就一下子所有的思绪全都涌上来，那种感情也特别的浓厚。 是，所以我刚才也看到有一个朋友在留言说，其实也希望冬奥会的火炬可以驱散乌云，也希望阳光照亮世界。所以说，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再一次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新的一年，我们去做出新的期盼。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的1月1号的0:51，而此刻的我们已经用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声音和过去好好的告了一个别。 是，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此刻的我们已经开始用话筒，用镜头，开始用心记录新一年的美好景象。 是的，2022，我们一起出发，彼此陪伴，彼此鼓励，一起面对新的挑战。 2022，我们一起加油。 最后我提醒大家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啊，包括正在行驶的朋友一起来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大声喊 新年好。 面对话筒说话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一张张脸，那是你们的样子。 我总在想，我们的声音应该是一阵清风，正在拂过你的耳际，而你们的表情有平静，有黯然，有幸福，有憧憬。 这是我们经历的一刻又一刻，我们的步伐在时间的轨道里，有时如蜜蜂般轻盈，有时也沉重， 但这不就是生活吗？幸好互相陪伴是我们之间说好的约定，高兴时我们会击掌相庆，难过时我们会互相拥抱， 这就是陪伴显现出的恩泽。松树般长青，清水般明澈，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不再彼此信赖与拥抱。 无论是哪一年，无论是哪一刻，无论你在家乡还是在远方，只要约定在 我们就会拥抱。 投影在时间的刻度上，我们变成紧紧相随的秒针、分针与时针，共同走过每一个滴答作响的光阴。 真实的你，现在正站在一年里最丰盛的地方，虔诚而热烈，迈开步就要跨进新一年。请相信你和我的力量。 让我们彼此祝贺，新年， 新年， 你好， 你好， 新年， 新年， 新年，你好， 你好， 你好。 地方。